用系统收集阳光，屋顶能发电，自发自用，在家把钱赚。招商及咨询热线400-026-3966。汉能大了，雾霾就少了。 国际灯具港，尊贵享受，百姓消费，厂家直营，一站购齐。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974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，特别的感动，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，音乐相伴。 今天的974最爱听，您将会听到的惊喜有 AFOS 祝你新年快乐， 带着快乐时光，当我向你问候，我手点头用微笑 say hello。 阳光牧马人， 风吹过草地像牛羊， 全是爱，更多的好音乐就跟随我进入今天一个小时的974最爱听吧。开场歌曲带出 ASOS 祝你新年快乐，之后还有林志颖的芹菜。 祝你新年快乐，把你的悲伤抛在脑后，让我们共同拥有你我新的美梦。 像只剩一个前台，没到台，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。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？所以我学着释怀。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，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。 算了吧，忘了吧，不干吧，为什么爱你个像青菜？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。咬一口回忆，把你存心底，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。算了吧，忘了吧，留着吧，微笑吧，爱你个像青苔。就算苦苦的、涩涩的、甜甜的、酸酸的，还要健康自然，勇气像海面，吸干我的泪。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 我是腾丁，继续来听杨坤《牧马人》。在音乐当中，想象在草原驰骋的感觉吧。 风吹过草里牵牛羊，在村里儿女都都在上。一回首，雄鹰在天方，把天地都收进胸膛。下酒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。北方双雕刻的脸庞，种族深秋有的沧桑。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。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是在传唱。马人还在流浪，身后是落下的夕阳。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它的忧伤。 苍苍。 94.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恒斌主持。 倔强。 联播分别是 Penny 带佩妮街角的祝福，还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全日爱。九七四在听，我是腾冰，接下来分享万方四季，之后还有辛晓琪翻唱的童话。 春天是什么样子？是缤纷多彩希望的眼睛，看我们的脸上嘴角已经为此牵动。

温暖京城。 清晨最新鲜的问候，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，九七四最爱听，365天全年无休，为你带来音乐的最初感动。这里有他。他还有他， 手牵手两不散不是不忘着 浓缩30年华语乐坛之精华，就在974最爱听。 春寒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接下来分享让你感动的音乐。首先带出潘安邦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之后是张靓颖带出《我只在乎你》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

其次在听今天节目最后来分享500挪威森林。听歌之前期待一下明天的歌单，小虎队蝴蝶飞扬，陈淑桦梦醒时分，周杰伦甜甜的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，还有王杰当你说要走，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。喜欢这些歌曲，同丁就和您相约明早6点974最爱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早安音乐秀。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，是否依然为我世事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，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？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，真爱总是可以长久，为何你的眼神还有？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。